擦干了朱勇在他刀上留下的血迹，准备再次大开杀戒。八月十四日夜，叶先突然发动攻击，明军猝不及防，全军败退。但由于人数众多，叶先不敢过于深入，明军于是趁此机会结成紧密队形，并挖掘壕沟，准备长期作战。据我估计啊，叶先此时的兵力应该不止20,000，而是在5-6万左右。但即使是这样的兵力，他也无法击溃固守的明军。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8月15日，叶先突然派来使臣，表示愿意和谈。这个王震呢十分高兴，立刻派出曹鼎参与和谈。此时呢，似乎是为了表示诚意，叶先的军队已退去。面对这种情况，熟知兵法的兵部尚书旷野冷静地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是叶先军队的诡计，不可轻信，应该固守待援。也就在这个时刻，王震终于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他充分地使用了自己的愚蠢，犯了最后一个错误。 大军立刻跃出壕沟，马上转移。 在正统十四年的这次军事行动中，王震以错误开头，用错误结尾。他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即使明知自己的愚蠢和无知，也能够发扬厚颜无耻的精神，充耳不闻，真正做到了把错误进行到底。哎，李景龙啊，你在天之灵想必也不会再寂寞，因为一个比你更愚蠢、更白痴、更无知的人已经出现了，而这个人马上就会来陪伴你呀。不出旷野所料，大军出发仅3里，已经消失的野先军队就出现了，铁骑柔阵而入，奋长刀一砍大军。经过长期的奔波，被王震反复折腾的士气已经全无的20万大军终于到达了极限，并迎来了最后的结局，崩溃，彻底的崩溃。20万大军毫无组织，人人四散奔逃。此刻不管你是大将、大学士还是普通士兵，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逃跑。说起逃跑啊，实在是个技术工作，除了看准方向外呢，还要有充足的体能做底藏。这下子平日不劳动的大臣们可遭了殃，因为野先的士兵们在屠杀这件事情上做得相当彻底。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是进士及第，就像曹鼎那是状元，你还是进士出身，马刀之前是人人平等啊。四朝元老张辅曾横扫安南，威风无比，也于此战中被杀，一代名将就此殒命。此外，驸马景元、兵部尚书旷野、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宁、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毅等50余人全部被杀，财产损失也很严重，骡马20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野先所得。数十年之积累，数十年之人才，就此一扫而光。20万大军崩溃，50余位大臣战死，他们本不该死，这就是最后的结局。不过值得高兴的是啊，有一个该死的人终于死了。护卫将军樊钟在乱军之中拼杀，他明白啊，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自己也将死于此地，他自然是不甘心的。20万大军就此溃灭，只是因为一个人的错误指挥。可惜他没有死在我的手里。似乎是上天要满足他最后的心愿，不久之后，他居然在乱军中找到了这个人。这个人的特征也很明显，他是太监，没有胡须。于是樊钟赶上去，扯住了惊慌失措的王震，用手中的铁锤砸烂了他的脑袋。吾为天下诛此贼。杀得好啊！ 杀得痛快。可惜呀，太晚了。正统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449年9月12日，陈居庸官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近日于土木堡拾所遗军器，得盔6000余顶，甲5080里，神枪11000余把，神铳600余个，火药18吨。正统十四年9月13日，陈宣府总兵杨洪报，于土木所遗军器，得盔3800余顶，甲120余辆，圆牌290余面，神铳22000余把，神箭44万支，大炮800个。在怀来城内的守将啊，亲眼看见了这一幕惨剧，但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派人快马加鞭回去报信。一天之后，也就是8月16日，京城的人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哎呀，天塌了！20万大军毁于一旦，无数文官武将战死，最为精锐的三大营全军覆没，京城已经不堪一击。后宫太后和皇后哭成一团，大臣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跳脚，却又没有办法，千头万绪，从何做起？姜还是老的辣。此时呢，吏部尚书王直站了出来，他明确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也就是当前必须先解决的首要矛盾：皇帝是生是死？是啊，乱成了一团，把皇帝给忘了。要知道啊，这确实是当前最为重要的问题。兵没了可以再招，大臣死了可以再考，其实皇帝死了倒也没有什么，再立一个就是了。问题在于，你得先确定朱祁镇先生是不是真的死了。万一把他当成死人，注销了户口和皇籍，另外立个皇帝，过两天他自己屁颠屁颠的回来了，你还要脑袋不要啊？社稷为重，君为轻，和国家比起来，你朱祁镇不算啥，但问题在于你得给个准消息，死了开追悼会，活着咱们再想办法。太后和皇后当然希望他活着，但大臣们就不一定了。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大臣们的意见应该是皇帝死了比活着好。朱祁镇，你还是死了吧，反正这一次把你祖宗的面子都丢光了，你死后我们好重新立个皇帝，简单方便，别又搞出来个建文帝来，折腾几十年呢。有的时候啊，皇帝的命也是不值钱的，虽然很残酷，但这是事实。朱棣为了见文帝的消息足足等了20年，但朱祁镇的大臣们是幸运的，他们只等了一天。正当大臣们盘算着这个问题时，有人前来通报，有一个叫梁贵的锦衣卫，他是个千户，他随皇帝出征。这个梁贵跑回来了，说有要事禀报。也正是这个梁贵带来了确定答案，皇帝陛下还活着。朱祁镇确实还活着，那么在大军崩溃的时候，他的侍卫不是战死就是早已不见踪影，人人只顾得上自己逃跑。野先士兵的杀喊声，被砍杀士兵的惨叫声是汇成一片的，小小的土木堡一下子变成了人间地狱。朱祁镇虽然没有识人之明，却不是个窝囊废，他失去了20万大军，失去了大臣和侍卫，也失去了随身的所有财产，却保留了一样东西， 大明皇帝的尊严。在这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刻，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四散奔逃，而是安静地坐了下来，等待着决定自己命运时刻的来临。此刻陪着朱祁镇的人是一个叫喜宁的太监，不过呀，他可不是个好人。一个瓦剌士兵发现了盘膝而坐的朱祁镇，便上前用刀威逼他，要他脱下身上穿着的贵重衣物。出乎这位士兵意料的是，这个坐着的人根本就不理他，看都不看他一眼。这位瓦剌士兵万万想不到，已经一盘散沙、只顾逃命的明军中，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沉着镇定的人。自己手持利刃，张牙舞爪，这个人手无寸铁却镇定自若，他顿时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于是他举起了手中的刀，决定杀了这个人。这一刀如果砍了下去倒是省事儿了，但就在此时，他的哥哥赶到了。这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看到此人有如此气度，便阻止了他，紧接着说道：这个人举止特别，不是一般人。他随即请朱祁镇先生去见野仙的弟弟赛堪王。赛堪王是瓦剌的高级人物，世面也算见得多，但这位被俘的大明天子还是让他吃了一惊。朱祁镇见到赛堪王后也没有和他说客套话，居然先给他出了一道三选一的选择题：泽森乎，博彦帖木儿乎，赛康王乎。朱祁镇是问他：你是野仙，你们还是野仙之地，你们还是赛堪王？哎，最后啊，猜对了。赛堪王大惊失色呀，俘虏见得多了，但这样的真还没见过，派头实在不是一般的大，胆量也确实过人，他也拿不定主意，只好跑去找他的领导野仙。野仙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惊，他认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大明的皇帝，于是便让两个见过朱祁镇的部下去看，并最后证实了他的猜想。一场争论就此开始。70多年前，蒙古贵族们被赶出中原，数十万大军被徐达、常遇春、蓝玉等人打得落花流水，才流落到了茫茫草原大漠。野仙虽然不是黄金家族的人，但他以拥立了黄金家族的脱脱不花为大汗，继承了皇室正统，更重要的是他也是蒙古人。虽无家恨，却有国仇。野仙首先发言，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对众人说道：我以前不断向上天祝告，希望大元有朝一日能统一天下，现在果然应验了，明军被我打败。哦，哈哈哈哈哈哈，天子也在我手。此时啊，一个名叫乃公的人说道：上天把仇家赐给我们，杀掉他吧。我查了很多史料，也不知道此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估计啊是个无名小卒。他说这句话可能无非是想凑个热闹，拍个马屁而已，可是这个马屁实在拍的不是地方。要知道啊，这高级贵族谈话哪有小人物说话的份儿，就如同电视剧里的黑社会谈判，大哥还没开口，小弟就跳出来了。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小弟都不会有好下场。哎，这次啊也不例外。听的这句话，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朱祁镇选择题中的第二个选择博彦帖木儿开口了，他大怒，跳出来对野仙说：这人是什么东西，哪里有他说话的份儿啊。 然后他用一个字打发了这位奶公：滚。处理完这位小弟后，伯颜帖木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的话很长，这个大致意思是，打仗这么乱，大明皇帝居然没有死，这说明上天还没有抛弃他，而且大明皇帝对我们一直都还不错。如果野仙大人主动把皇帝送回去，能得个好名声，岂不是更好？众人是纷纷点头，野仙同意他的看法，并把朱祁镇交给伯颜帖木儿看管。史料记载如此，但我认为啊，这其中啊有一大半是胡扯的。伯颜帖木儿和某些蒙古贵族不愿杀朱祁镇，自然是历史的真相，但如此描述就有点问题了。在这场争论中看不到真正的反对意见，满篇仁义道德，很明显夹杂着后代史官的人生理念和思想。野仙虽然文化不高，但权谋手段还是懂得一些的。他既然与大明开战，就说明双方之间没有什么情分可谈。他又不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所谓的好名声他又怎么会在乎呢？在我看来啊，事情应该是这样的。野仙说道：现在怎么处置朱祁镇呢？伯颜帖木儿道：杀掉他可能没有什么好处吧，不如留着他。野仙看了一眼伯颜帖木儿：留着他干什么呢？伯颜帖木儿紧接着说：真笨，皇帝在手里还怕没有好处吗？可以带着他去要赎金呢，还可以带着他去命令边关守军开城门，天下就是我们的了。于是众人纷纷点头，也先同意他的看法，并把朱祁镇交给伯颜帖木儿看管。事实证明，这一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在后来的数年中，野仙玩的也就是这几招，从此俘虏朱祁镇就成为了人质，而野仙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绑匪集团的头目。根据绑匪集团内部安排，朱祁镇有绑匪第二把手伯颜帖木儿看管，但估计这位二当家的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朱祁镇是个有着特殊才能的人。朱祁镇的才能就是他的人缘。在我们的身边呢，经常会出现一些人让我们一见如故，感觉温暖如沐春风，这种气质往往是天生的，我们都愿意和这样的人交往，而朱祁镇正是一个这样的人。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尔、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意为砌是指河流中带有岩石而且露出水面的洲滩，砌口则为有砌之口，也就是有乱石滩的溪口或乱石沟口。砌口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城南48公里处黄河与秋水河交汇点上，南接柳林县，西与陕西五宝县隔河相望，千年长相守，成为一双互补的伴侣，成为一对互相依托的搭档，成为两个互相呼应的知音。黄河的浪涛把两地捆缚在一起，联系在一起，而他们互相沟通的桥梁便是渡船，两岸人来人往都靠着渡船的摆渡。船这种古老的运载工具，如今又加上了发动机，所以船在黄河中行驶，便响起了雄壮的、充满节奏感的马达声。随着马达声的由远而近，便会有一群一伙的人从陕西过来，来赶砌口的集市。在当地人的说法里，是指黄河上因地形的起伏而形成的一段一段的激流浅滩。黄河的河水在这浅滩上浪花飞溅，发出巨大的声响，激起血喷般的浪花，成为一道景观。难怪当地一些小伙子、老船工们常常组成队伍，头上扎着白毛巾去充气。这在当地是一种壮举，一种冒险的冲刺，一种锻炼意志的极大挑战。砌口古镇在明清至民国年间，凭借黄河水运一跃成为北方著名商贸重镇，是黄河沿岸良好的水旱转运码头。作为晋商的西大门，它是连接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曾经享有水旱码头小都会、九曲黄河第一镇之美称，见证了200-300年的风雨春秋、沧桑巨变。黄河不会因砌口的繁盛而驻足停留，砌口却注视着奔腾不息的黄河到了永恒。流淌的黄河与凝望的砌口相交相融，演绎出中国历史上一段不平凡的岁月。砌口作为水旱转运码头，是从清代初年康熙、乾隆朝起步的。正是由于蒙梁内运，砌口便进入历史。蒙梁内运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北面从陆路进沙湖口到大同在南下，一条便是用水路借黄河从秦晋大峡谷而来。两条路线上主要的经营者都是山西商人，但陆路运输车骡固驾为费甚多，运到内地已与市价相去无几。因此乾隆八年1743年，山西巡抚刘于毅在实地调查了运输路线，并做了运粮试验后，给皇上写了个为筹划江口之米以牛皮馄饨运入内地市的奏折，奏请朝廷用水路借黄河大峡谷运输粮食。为适应蒙古农牧业的发展，清政府在塞外建设了15条驿道、230多座驿站，吸引大批内地商人去贸易有无。春去秋来，被叫做燕行的客户渐渐定居下来，开设作坊，主要从事削皮、制毡、缝靴、酿酒、制酱油和榨油这些农牧产品加工。河套地区盛产胡麻和大麻，起初有许多运到砌口榨油，后来觉得这种做法不上算，便在当地榨油，把成品油运往砌口。于是麻油也成为砌口转运的货物中的大宗。砌口俗谚说，砌口3天不发油，汾州满城黑黢黢。正是口外农牧业和以农牧产品加工以及为农牧业服务的手工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内蒙古商品的内流。 正是这种主要由晋商操作的内流依靠黄河水运，从而成全了碛口，使它发挥了山水地理条件的优势，成为一个繁华的水汉码头，一个小都会。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碛口确实有些古韵的，古老的民居成为当地第一景观。这里的明代、清代民居构筑成一条条街道，这些街道又矗立在黄河边，民居以地形斜坡状组合排列。街巷里古老的黄河卵石铺成了街面，而那些古老的砖瓦构筑成了房舍，飘逸着一种古韵。房屋以斑驳施修，虽不至残破，但却风骨奇峻。有些当年曾是店铺的高墙大院，展示着这历史上商埠的痕迹。一条条青石，一排排大瓮，一个个油篓子，一座座饮马槽，充分让人们感受着这里历史的辉煌与商业氛围的浓郁。在碛口古镇，五里长街从西市街过中市街到东市街，三块功能分区布局特色鲜明。西市街靠近码头，多粮油货站。东市街靠近东路出发的起点，是骡马骆驼运输店集中的地段。中市街在碛口镇的中央，连接西市街和东市街，自然是极好的商业地段，汇集了从低层次的服务性行业，如剃头店、小吃铺，到高档的金融机构，如当铺、票号等等。在碛口古街上有不同凡响的陈列，烧饼铺子散发出浓郁的饼香，现打现烤现卖，热腾腾香喷喷，确实诱人。更引人的是这街面上的条边，这些只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用具而已，城里人都是很难看到的。而那些鲜亮的铜器发着黄灿灿的光晕，则更是分外耀眼了。各种铜制品与碛口的古韵非常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五龙庙是古镇祈雨的咒语，它气势不凡地居于黄河边的高处，俯瞰黄河，居高临下，发出一种威严来。历史上当地人的祈雨都是在这里进行，虽然面对黄河水，这里却依然未能摆脱干旱，于是五龙庙便常常处于香火鼎盛的状态。沿秋水河上行不到两华里，转到碛口背后，有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河的小村庄，因它是在秋水河的转弯处，故称西湾村。西湾是单姓村，村里都姓陈。从村子的布局和房屋的结构上看，西湾村过去的人绝不是普通靠种田吃饭的人。它的气度、它的规模、它曾经有过的繁荣，绝非黄河沿岸的普通小村庄。今天的碛口已失去当年的繁华，但经过岁月的积淀，沉积下的厚重历史价值形态，成为其再次聚焦人们眼球的绝好旅游资源。碛口是一幅集河流、高原、古建筑群、革命遗址、风俗民情于一体，晋商文化、黄河文化、黄土文化相互交融的大画卷。碛口古镇及周边古村落与当地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体现出了古村落天人合一的景观意象，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极其丰富，是典型的古镇古村落旅游度假胜地。碛口古镇以其浓厚的晋商文化和黄河黄土文化为特色，在黄土高原地质与黄河峡谷地貌相结合的空间背景下， 其整体旅游资源品位较高，独占性强，个别旅游资源如立体交融式窑洞建筑群，在世界建筑景观中独一无二，研究价值极高。碛口拥有走遍全世界也再难以找到的独特之处，不仅自然旅游资源风光优美，而且更为值得欣赏和体验的是其无以伦比的人文旅游资源。碛口的夜虽然安静，却也灯火阑珊，红灯悬于街畔，把古镇的夜照耀得那么安逸祥和，充满诗意，又让人浮想联翩。到那放河灯的日子依然是灯，黄河的夜流里，水面浮着成千上万用蜡烛点燃的河灯，红红的灯从碛口上方的黄河边缘放入黄河，这些灯摇摇摆摆从黄河上顺流而下，夜幕里的河灯放着柔和而又诱人的红光，在暗夜中静静地向下游飘去，这又给古镇增添了诗意古韵。 一城一往事，一镇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碛口古镇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集结陕甘宁蒙东连太原京津，为东西经济文化的重要枢纽，成为名噪一时的九曲黄河第一镇、水汉码头小都会。令人称奇赞叹的是，当时的碛口镇已有非常合理的城镇规划布局，它依照功能划分为三大区，即以码头、大型粮油货站为主的西市街，以银行等服务性行业为主的高档商业区中市街，以骆驼骡马运输店为主的东市街。由于街面上地段的功能分区明确，各类店铺相对集中，进货方便，经营时可以在人力物力上互相支援，同时也会有比较，有竞争，优胜劣汰，有利于提高业务水平。对客商来说，这样的商业布局也便于在很短的时间里和多家商号洽谈业务，比较货物的品质和价钱，不必东奔西跑，被满街的招牌幌子搞得昏头胀脑，而找不到散布在各处的货站、商号和店铺。200多年前，碛口商人的智慧实在是让今人佩服，甚至有几分惭愧。在碛口镇兴盛时期，每年仅从内蒙古河套的磴口出发来碛口西街市古码头的船便有4000艘，再加上五原、包头、托克托、伏古的木船和皮筏子，每天都有几十艘船和筏子从上游下来，这里总停泊着上百艘，并列五六排，绵延好几里。我们现在看到的码头，在那时候每天有几百个苦力忙忙碌碌，把水上运来的各种货物卸到驳船，驳到岸上，再跳过踏板，而后把货物扛到镇上的货站里去。号子声响成一片，在山和水之间回荡，当地管这些人叫脑包子的。从上游下来的货物主要是粮食、麻油、盐、碱、药材和皮毛，叫做六大行业，通过陆路运到晋中、河北、山东、河南、京津，回城时又把东路来的货物布匹、绸缎、茶叶和洋板货及洋货运过黄河到陕甘宁蒙。西市街镇上的人又叫它后街，多的是粮油货站。西市街的大货站都是大四合院，上下两层，有的是前后两进，临街还有店面。 在大护栈之间有小山巷，共13条，垂直排列的小巷既为各商号大院提供了交通方便，又有利于泄洪，可以想象当初气口商人的智慧。由于都是做大买卖的，所以当时气口街上当地方言叫做害灾的公益性事业所需的花费一般都在后街起收，比如唱戏或修桥修庙等等。在西市街有著名的荣光殿、天聚永、四十眼窑院、十亿镖局、广生园等。荣光殿是当时著名的大型粮油货栈，荣光殿的创始人王佩衡的父亲道光年间人，初到气口买地的时候，位于黄河边上的房基是一片乱山石坡，原只要500两银子，王父嫌贵没买，几天之后他又要买时，要价涨到800两，他仍然犹犹豫豫没有买。恰巧他在包头做买卖的长子佩衡回来了，看了这块基地立即买下来，这时已经出价1200两。后来荣光殿因为靠近黄河码头且经营有道，生意十分兴隆，到咸丰年间时，王家资产有白银30万两，水地上1000亩。荣光殿的望河楼是当时货栈老板品茶休闲与监工的地方，伙计们在他的监视下是丝毫不敢偷懒的。油是当时气口的大宗买卖，每天要卸几万斤，在气口流传有气口街上尽是油，一天不驮满街流的民谣。天聚永是当时气口最大的油店，是民国年间平窑人开设的，院子宽敞，储存油篓的小窑洞并排有20多孔，一层屋顶上的小孔是气眼，是当时贮存粮食所需。在房屋的大门上、窗台上、明柱上，那些黑乎乎硬邦邦的东西，就是当年搬运工人搬运完油篓后总要顺手在门上、柱上擦一擦的结果，现在已成为见证气口繁荣的油画石。四十眼窑院其实叫玉后泉，只是因为它前后共有40孔窑洞，所以当地人叫四十眼窑院。四十眼窑院是晋西首富陈进之家的祖产，民国5年，陈进之兄弟三人再次开办玉后泉，专营粮食，并酿造玉后泉白酒。古语云，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菜，然而陈家就凭着这条黄金水道，将西北特产的小米、黄米、豆类等杂粮源源不断运来气口，又将玉后泉白酒运往西北。在古时，只要有商业运输，就会有镖局。十亿镖局就是随着气口的商业繁荣而应运而生的。当时晋商由于有经营的商品贩运及银票往来等，所以早在乾隆年间，山西人张黑武就在北京首开兴隆镖局。十亿镖局是由气口西头村人王太勇与马明贵等10位结拜兄弟开设的，这10位兄弟个个武艺高强。据说在一次押镖途中，马明贵一人独占10名悍匪，毫无惧色，直至匪徒全逃。此后只要插上十亿镖局的旗，方圆几百里是无人敢打货物主意的。广生园是一家京广杂货店，是气口街上很讲究的3层店铺，在当时离石与临县县城都还没有3层楼。广生园是民国年间晋西首富陈进之兄弟在气口的主要商号之一，京广杂货当地人也称洋板货，主要有洋式布、洋瓷盆子、洋烟袋、洋火、洋椅子等等。起点深厚的历史文化，奔腾不息的万里黄河，山峦起伏的黄土高原，让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在气口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了以气口古镇为中心的气口旅游区。历史的辉煌留下了灿烂的文化，